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咧，就下一節嘅浩浩雙雙係嘛？咁樣而家好開心啦！如果大家有睇緊呢個節目嘅話咧，就知道咧，除咗 Jeffy 之外咧，我哋而家有 Cherry 嚟咗啦嚇，哇！而且好靚女喎、啊，今日嚇啊嗱、啊，又戴頂帽啊咁樣樣。咁啊，但係咧，我就啱啱講咧，即係嗰個對稱嘅問題咧，嗱，大家又係一個例子啦。咁樣咧，如果講衣着嚟講，佢大致上咧，我睇見佢頂帽咧都幾對稱嘅，佢件衫咧又係對稱嘅，咁啊連衫上面嘅圖形都對稱嘅，咁佢有對耳環嘅喎，哇，好靚嘅耳環喎，都係左右對稱啊！但我又唔好明點解而家啲人唔興啊，戴一邊唔戴一邊，其實都有嘅，不過少啲。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咧啊，就係、是、唔對稱嘅啊。Cherry 你自己講下， 係我個髮型係唔對稱嘅。 係嗱，咁啊好啊，係嘛？即係喺咁多對稱之中，有一樣唔對稱，哇！咁啊，即係好突出啦，係嘛？咁其實咧，人真係好得意嘅呢樣嘢就係話，即係你完全唔對稱咧，咁啊，即係好似雜亂無章咁樣啦，你就唔覺得有一種所謂平衡感啊咁樣係嘛？但係你話完全對稱咧，有時候覺得好悶啫，係嘛？所以有時候我都覺得嘅，點解而家啲汽車咧，即係噴漆咧，全部都係單一色？係嘛？甚至佢又唔整啲即係不對稱嘅咁樣樣，係嘛？架車架車嘅設計已經好對稱啦。咁當然你話對稱可能係即係佢對於個流線型也好，佢嗰個設計係需要功能上啊，即係都好嘅。咁但係你噴漆唔影響啫，係嘛？咁啊點解可以即係多啲唔對稱咧？或者我哋衣服點解可以多啲唔對稱咧？係嘛？我條褲左邊黑色，右邊白色。好簡單啫，但係真係唔流行喎呢樣嘢。 其實而家越嚟越就係流行一啲就係 asymmetry， 即係唔對稱，即係見到可能大家去旺角行街咧，咁可能一對鞋 真係啦， 係唔一樣嘅個顏色或者個鞋帶或者啲圖案。 係啊， 係唔一樣嘅。 係啊，咁我都覺得咧，其實應該多少少咧就會教下活潑啲、生動啲，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其實頭先咧，即係我哋就已經講到咧幾何學上嘅各種嘅對稱啦，嚇、啊。就是一個反射對稱啊，一個咧就是一個所謂即係點嘅對稱啦，點狀嘅對稱。但一個咧就是所謂平移嘅對稱啊，旋轉嘅對稱啊，甚至係螺旋形嘅對稱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喺物理學入面嚟講咧，對稱呢個概念咧，其實真係好重要，好重要嘅。咁但係佢呢一個咁嘅概念咧，其實比我哋日常生活所講嗰個對稱咧，佢又真係闊好多嘅。 冇錯，我哋通常講係左右兩邊一樣咁嘅對稱啦。 冇錯啦， 但其實唔止 嘅。其實唔止嘅，咁佢呢個對稱咧，頭先我都解釋咗咧，英文叫做 symmetry 啦，嚇。但係其實另一個嘅用法咧叫 invariance。invariance 其實就係不變咁解嚇，不變。好啦，咁其中一個不變咧，其實我哋大家知道咧，就係、是、物理學入面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咧，就叫守恆啊，守恆。咁你我哋全部讀翻書嘅可能唔熟啦，係嘛？就係、是、叫做 conservation， 啊 ，conservation laws。咁一個最重要，大家知道咧，就係能量守恆啦，嚇、啊。就是、其實即係能量不滅定律啦，嚇、啊。但其實不滅咧，就都未能夠涵蓋個守恆啊，因為守恆嘅意思咧，佢就係話既唔能夠被創造，亦都唔能夠被毀滅啊嘛，啊，即、就、係、是、永遠佢係咁多就咁多，就只能夠咧係即係不同咁樣嘅變化，即、就、係、是、聲光電熱。即係你係變做我就變做你嘅啫。但係其實個總量咧，其實冇變嘅，係嘛？咁呢個叫做 conservation of energy。咁當然咧，亦都有一條嘅定律就叫做 conservation of mass 啦，嚇。即係如果跟美國佬就 mass 啦 ，conservation of mass 啦。咁但係咧，就以前就啲人就以為係兩條定律啦。係 啦。 啊，咁但係當然愛因斯坦嚇，佢、建立咗個相對論，就建立咗嗰條公式，大家好熟悉嘅就係、是、E 等於蒙查查，我哋叫做即係、就是、我哋呢個講笑啦嚇，叫蒙查查就 M C square M C C。咁樣咧 ，E 等於 MCC 咧就係、是、叫做即係質能嘅即係轉換嗰個方程式，或者咧其實係質能咧其實是一樣嘅物質同能量都同一樣，所以而家嚟講咧，我哋嗰個咧就叫做 conservation of mass energy， 質能守恆啦。咁但係有時科學家咧都懶得㗎，就咁叫能量守恆，即係佢已經即係假設你都明白嚇，即係物質都係能量， 係啦。 好啦，咁但係咧原來咧嗱講出嚟呢樣嘢咧，如果唔係大家唔係讀物理學嘅話咧，就可能覺得幾詫異嘅。原來按照科學家嘅研究咧，呢、這個能量守恆咧，原來就係自然界入面嘅一樣嘢嘅對稱嘅結果。但係呢樣嘢咧就係、是、哇最基本亦都係最神秘嘅嚇，咁、啊、就係霍金嘅第一本通俗嘅書就叫做咩啊？時間簡史啊嘛，咁啊時間就係最神秘啊。咁但係原來佢呢個咧就係時間啦， 就是時間上的 invariance 的不變呢，原來就得出了這個能量的守恆。那就是說呢，原來你那個事物的變化來講呢，它理論上呢，你那個 T 呢，如果是即是轉曬做 negative T 咁樣啦，即係個時間啊，嚇，佢實際上咧，佢嗰個咧就會係好多嘢係不變嘅，啊，即係嗱，係講最基本嘅物理學。咁當然咧，你引申開去咧，如果喺呢個宏觀世界咧，啊，即係唔係講粒子世界咧，就當然梗唔係啦，因為呢個就牽涉到我筆名啦，就係個熵嘅問題啦，因為 entropy。咁但 entropy 咧係一個熱力學嘅定律嚟啊嘛，係嘛？咁熱力學咧其實已經咧係去到一個宏觀嘅世界啦，嚇，即係唔係一個微觀粒子世界。 即係其實才哥，你頭先所講嗰個 time 個時間嗰個守恆 ，time symmetry 我 可以睇成就係話佢由即係由咁樣，例如呢一秒鐘去到下一秒鐘發生嘅嘢。如果我將佢反轉調翻轉嚟行咧，其實係都合理嘅。 係啦， 咁所以就有呢個守恆喺度啦。 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呢個叫做時間反演，或者有時叫反轉啦嚇嘅一個嘅守恆嘅定律咧，就係嗰個能量守恆嘅泉源嚟嘅。即係原來佢就係建基於一個所謂時間一個 time invariance 嘅。咁另外咧，再研究落去咧，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守恆定律咧。啊，雖然表面上睇上嚟好似同能量守恆一樣或者差唔多，其實係兩樣嘢，就係嗰個叫動量守恆，叫 momentum， 或者咧，如果你係用於旋轉運動咧，就叫做 angular momentum， 就叫角動量啦。動量嘅守恆，即係我講啊，即係我一個咁樣嘅嚇，即係台波得打埋去係嘛，咁佢嗰個台波就即係你打埋去，佢又即係繼續喐，咁樣咧，當然啦，譬如你打埋去嗰個波。是大過嗰個被打嗰個波好多嘅，咁你會發覺咧細嗰個波會喐得快好多係嘛？倒翻轉頭，你打埋佢咧嗰個波好大嘅話咧，咁你撞埋佢好快，但係咧跟住嗰個波就可能好慢。但係原來計翻佢咧嗰個質量同佢個速度乘起上嚟咧嚇，即係 MV 咧我哋叫做咧，其實個量咧係一樣嘅。當然呢個係喺理想世界，因為你撞埋佢嘅時期咧，佢有啲能量係喪失咗嘅嚇，譬如佢啵一聲咁嗰個聲音。係嘛？即係能量都透過個聲音啊，即係個空氣嗰震盪啊，會損失一少少。咁但係喺理想嘅世界嚟講咧，嚇咁呢個咧動量個 momentum 咧係會守恆嘅嚇。MV 啊，都係有時我哋用 P 啦，你記得你讀學問咧，嗰陣時我哋用 P 噶嘛，係嘛？咁樣咧，角動量亦都係咧係會守恆嘅，即係個旋轉嗰、那個。所以大家即係亦都成日用嘅例子啦，係嘛？如果你而家好多好多時都有啦嚇，尤其喺公司啊，有張凳，我而家坐呢張都係噶嚇，咁你可以揼揼轉噶嘛，係嘛？咁但係如果你張凳真係好順滑嘅話咧，咁你轉嘅時期咧，你一路轉，你嘅腳唔好掂地，但係咧你最先咧你係伸開雙手嘅，咁然後叫人推你轉，咁但係咧然後你即係轉到咁上下，你即刻收埋雙手嘅時期咧，你會發覺你會轉得快咗嘅噃，嚇。啊，不過即係可能嗰個變化唔係咁明顯，你未必察覺得到啦。咁但係溜冰咧就可以察覺啦，係嘛？ 因為佢好快。 係啦，因為佢喺個冰面上面轉轉轉，咁你睇下人哋啲花式溜冰見啦，係嘛？佢突然間收埋隻手嘅時期咧，佢突然間轉快咗嘅。 呢個要經過長時間訓練先可以試啦。 咁梗係啦，大家唔好亂嚟啦我梗係唔得啦，我已經蹬咗落地啦，係嘛？咁呢個咧就又係一個角動量守恆，因為角動量咧就唔係淨係計嗰個嘅質量。同個速度，佢仲計埋個距離，即係個質量嘅分布，嚇離嗰個旋轉軸嘅距離啊，咁嚇，咁所以咧又會咁樣嘅，即係佢守恆咧就會快咗慢咗。 但係財哥呢一度補充翻一點先，就係頭先講話嗰個動量同角動量守恆咧，嗰、那個大前提係冇人搞佢喎。 咁當然係啦，即係我哋梗係唔會有外力， 係 唔會有一個外力啦， 一個封閉嘅系統入面。 好啦，咁但係原來呢個動量同角動量嘅守恆咧，按照科學家嚇、即係個深入研究咧，原來咧就係一個空間。嘅 symmetry 嘅對稱嘅一個結果嚟嘅，就是 spatial symmetry， 即係話咧，原來我哋咧就係話空間咧係冇一個即係特別嘅傾向嘅方向或者個位置，原來係任何一個方向任何一個位置咧，其實都一樣嘅，就翻到去咧，即係之前啦 ，Jeffrey 記唔記得我講過我所謂叫角向同性同埋個均勻性嗰樣嘢，咁原來佢話原來空間咧就有呢個 isotropy 同埋 homogeneity。咁所以咧，你根本上咧，亦都有一個所謂平移嘅對稱啦嚇。你其實喺任何一個位咧，或者向任何一個方向咧，個空間其實係冇分別嘅，即係冇個 preferred position 或者係 preferred direction 嘅。 即係唔會話向呢邊同向呢邊個物理性會唔 係啦，會有所不同嘅。我向呢邊就係易喐啲，向嗰邊就難喐啲咁樣樣嘅。即係空間係冇呢種特性嘅，係嘛？咁所以咧，原來呢個空間嘅對稱啊 ，spatial symmetry 咧，就係、是。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同埋 conserv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 咧係最一個根本嘅基礎嚟嘅嚇。咁、呢個 invariance 咧，其實真係咧就已經有啲超乎咗我哋日常生活嗰個理解啦，係嘛？呢、這個就物理學入面咧比較深一個層次嗰、個所謂對稱啦。咁但跟住落嚟咧。頭先我講過就係嗰個鏡像對稱啦、啊、即係臨尾我嘅時期咧，就話其實係仲有好多奧妙喺入面嘅。 哦，鏡像對稱呢個、哦、我成日覺得好奇妙。 好奇妙咧，好奇妙咧。咁我頭先就講啦，就係我麗絲夢遊仙境其中一個咧，就走入去個鏡像世界嗰度啦嚇。可能有時你都會覺得，哇，對住個鏡咧，你喺入曬神咁樣咧，你見到個鏡反映到現實世界入面，其實又一樣，唔係即係一方面佢又一樣，第一方面佢又唔一樣。係嘛？好有趣啊，係嘛？咁所以嘅，即係有啲人就可以突發奇想啦。會唔會其實鏡嗰個世界係另一個世界？我走入去嗰個世界咁啊？咁呢啲當然就係哈利波特嗰啲就嚇、啊，即係好容易有啲咁嘅幻想啦。 呢個想岔開話題喎，原來咧將一個人嘅樣咧，即係一張相， 冇錯啦， 明星嘅相，你將佢左右倒轉，你認佢唔到， 認唔到嘅，好得意嘅。其實我哋大致上你覺得嗰個人咧，或者我哋自己個樣都係啦，照鏡左右對稱啊，但其實就唔係一模一樣對稱啊。我都話啦，如果我哋即係攞咗。用一個電腦而家好易啦，係嘛？即係將我哋嘅左邊複製咗，然後冚過右邊咧，其實你會睇出嚟嚇，呢個係我嚟嘅咩咁樣嚇？即係唔係好似嘅喎咁樣樣。 唔係影慣相，唔知係咪因為影相就係冇倒轉咧，同你平時照鏡又唔同啊嘛。係 啊 係 啊， 我覺得硬係唔好咁順眼喎，即係對張相。 對張相， 好少影相。 呢件事我諗起一樣嘢喎。 嗯。 原來咧，鏡像呢個概念咧，即係話我知道鏡哥係自己咧。 係。 原來唔一定係。要一啲智商先做。 哦，啱啱，冇錯，冇錯，冇錯。呢、這個呢就係講叉開咗另一樣嘢呢，就係、是、講原來你真係嗰個智慧要去到某一個地步嘅。咁佢哋做過好多實驗嘅。其實佢哋有一個叫做 self mirror recognition 添啊，叫做SMR 定乜嘢咁上下嘅。咁、有啲動物呢，就係佢係分唔到佢以為鏡入面嗰個咧係另一個動物嚟嘅， 冇錯 咁佢好時咧就係用一個咩咧，就係趁佢瞓著咗，就喺個面上面咧，即係畫花佢，又整一點落去啊，啲漆有紅色啊咁樣樣。咁佢起身嘅時期咧，佢喺佢望到個鏡，佢會唔會第一時間摸下自己個面嗰塊嗰笪嘢咧？係佢摸咧，就即係話佢知道其實鏡入面嗰個係自己嚟嘅。哇，好精彩㗎呢個實驗啊！ 其實我點解講呢個咧？我講件好搞笑嘅事。我細個嗰陣時咧，我就玩遊戲機喎。 嗯。 但係咧，因為我係唔知咩事㗎嘛，好細個啊嘛。咁就對住塊鏡嘛，我以為嗰條係條路嚟嘅咯。咁之後就見到前面有個人阻住我喎，我就左行右行，左行右行。點解個人死都阻住我嘅？咁我鬥咗成十幾分鐘，我都唔知咩事咯。但係因為係好細好細嘅概念，點知我大個我就發覺，哦，我終於知道點解我當時嗰個人係阻住我，我以為嗰遊戲係好悶啊，點解個遊戲原來就係因為嗰人係自己嚟嘅。 哇！哎，好有趣喎、啊！你呢個經歷真係好經典啊！ 真係 嚇咁，當然呢個有少少似我哋話，哇！我點都要同個影打交啊，我要打贏個影咁啊死啦，係嘛？或者我一定要追到個影，我要踩到個影啊，咁啊係嘛？咁個影啊永遠都唔會俾你嚇，即係係所謂超越到啦，係嘛？因為即係如影隨形，永遠只會跟住你嘅啫，咁樣。 迷迷香港每日上載視像專欄，自家網頁、YouTube、Facebook 全程發放。 各路強人每日幾分鐘，多角度分析時事財經，緊貼世情， 很快、很準、很狠。 憑心而論，以正視聽。